刘备，把呀我进他弟兄问弟是怎肯罢休，若是起兵来真刀，刀将那曹操这白里手，我扭转回身走太康将起九王进奸乱朝，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三年来，马刘彪大胆取胜，孙家庄河野里刀伤，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伙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仇，贪图生活家事不断丧命，待奔现去擒那高道明臣，送你祭文超脱儿子们一那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也带的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